北京时间六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北京故事广播倾情奉献，名家话健康，听听养生堂，欢迎收听北京卫视养生堂音频节目。 以下节目为养生堂往期音频。 各位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北京卫视为您播出的养生堂节目，我是陈赛。刚才啊，我就一直在研究一样东西，是什么呢？是我手里的这个魔镜，它能照出我们身体隐藏的很多问题，而且这些问题往往是致命的。而且您知道吗？这可是皮肤科医生人手一个的神器。我先考考咱们今天来的观众朋友哈，您看看这个魔镜它到底是怎么回事，能照出什么问题，您会用吗？怎么用合适？胖姐，你看看，你看看。 魔镜魔镜，请给我诊断吧，你出一报告。 哦， 什么呀哥哥姐姐们？小疙瘩。 就是小疙瘩。 赛赛， 嗯， 您这啥魔镜啊？您可刚才可以说我们通过这魔镜是能照出身体里有什么疾病的，就这小疙瘩咱是不是都有啊？再一个皮肤上有点小疙瘩那还算个病吗？ 我跟你说啊胖姐，我跟你讲讲为什么能够照出来严重的疾病，好不好？ 好。 嗯，过去我们老说皮肤是人体健康的一面镜子，为什么呢？因为皮肤啊，其实它包含了我们血液的循环系统，而它所容纳的可以循环的我们人体的血液占我们总血液量的多少呢？我们给几个选项啊，有1/2、1/3、1/5， 才这么多？ 大胆的猜测一下。 那就是1/3。皮肤面积挺大的，我觉着应该占1/3。 叔叔觉得皮肤面积大，而且胖哪儿哪儿出血，所以他觉得应该是占到人体血量的1/3。 我跟哥哥的答案不一样， 哦， 我想呢是1/5。 到底这个正确的答案是多少？我们说皮肤科医生人手一个的这个魔镜又是什么？为什么诊断出来小疙瘩有可能跟我们害怕的很多疾病甚至是肿瘤息息相关呢？那必须要请出我们今天做客养生堂的权威专家。接下来让我们掌声请上来自北京佑安医院皮肤科的高燕青主任为大家揭晓答案，掌声欢迎高主任。高主任，您看我刚才拿了半天了啊，然后也研究了半天了，真的不知道这个魔镜它到底是什么，而您带来的这一瓶子鲜红色的液体又代表什么呢？ 刚才就是有一位这个先生啊，他已经很好的揭晓了答案，就是我们皮肤容纳了我们全身血容量的差不多30%，所以说皮肤的血供是非常丰富的。那么在我们机体比如说内部它发生一些情况的时候，比如说发生肿瘤的时候，有一些肿瘤它可能就是产生一些因子啊什么之类的，这些东西它有可能随着血液循环就到了我们皮肤的表面，那么有可能会在皮肤上有所表现。 一个鲜红色的液体它代表的是什么呢？就像高主任刚才所说的，一个成年的女性啊，差不多人体的全血量是3500毫升，而我们目前所看到的这些是1200毫升，也就是人体的1/3，也就是皮肤所容纳的一个血液的循环量。 再有一个呢，我们说我们的皮肤呢是我们人体最大的一个免疫器官，那么它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免疫细胞，所以说人的这个皮肤上面我们可以反映我们内在的一个身体的一个健康，实际上皮肤是一面镜子。 明白了。 嗯， 我刚才手中拿的这个其实大家应该也知道了，是皮肤科医生常用的叫皮肤镜。 对， 但是其实我们说能够反映出来我们隐藏的一些疾病问题的是皮肤本身。 嗯， 但是刚才胖姐照出来的好像有个诊断报告，是不是？ 是的。 嗯， 这上写着就是小疙瘩，就一个小小的疙瘩，它能代表什么呀？ 其实今天我们也有一位场外的患者，接下来咱们连线一下，听听他身上的故事。郭女士您好。 啊，你好。 嗯，郭女士，您能跟我们说说您的情况吗？您最早是发现了身上有一些小疙瘩是吗？ 啊，对，是的，就是身体平时也没有什么不舒服的，身体容易长一些小疙瘩，而且还是经常反反复复的。 就反反复复，久治不愈。 啊，对。 做了相应的检查吗？ 对，后来是经朋友介绍说高主任这边专门看这个皮肤方面的，然后我就找到高主任这边，高主任这边也很认真，建议我做了一个癌症的一个筛查，结果发现有那个癌前病变， 等于是早发现就开始治疗了。 对， 对，发现的比较早，然后主任又给我进行了那个一些治疗，现在还比较好。 从小疙瘩久治不愈，然后到发现有癌前病变，但是庆幸的是我们有一个早发现早治疗，所以现在的情况应该说还是比较稳定的，是吧？ 对，现在定期做复查，是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了。 好嘞，郭女士，那感谢您的分享，我们一会儿再跟主任详细的聊聊是怎么回事儿，好吗？ 啊，好的，好的，谢谢啊，谢谢高主任。 高主任，所以刚才我们听郭女士说，她就是先发现了身上有久治不愈、反反复复的小疙瘩，然后后来到您那儿做详细的检查，哎，真的有癌前病变，幸好发现的及时。 对对，她是一个外地患者，她在这个当地呢已经治了一年多了。一直老反复，就是特别苦恼。我们当时给他做了一个妥善处理，觉着他应该做一个癌症的一个筛查啊。所幸呢，他就是一个癌前期的一个病变啊，我们其实也给处理掉了。然后他恢复应该还是挺好的啊。 这样的患者是不是很多呀？也不限于女性吧？ 女性要更多一些， 也有男性是不是？ 有男性。我给大家分享一个病例吧。这个呢是一个60多岁的男士。其实他病史也比较长了，他长在肛周7-8年了。 哦， 因为他误认为是痔疮，所以呢他就一直没有治疗，也没有引起重视啊。后来呢就是说这个就是间断的会出血，但是痔疮不是我们老百姓都知道他都会出血是吧？ 对， 他也没太在意。但是后来吧，就是他发现这个出血量很多，而且不容易止住，他觉着有点不太对，就去这个肛肠科看了。肛肠科说你这个呀可能得去皮肤科看啊，然后他就到我们医院皮肤科啊。当时我这个查体的时候呢，就发现有很多的这种赘生物啊，但是不同寻常的是他在肛周呢，我拿棉签碰了一下，就是有这么大的一个大斑块，就是很硬，就是我们通常长的那个小疙瘩是不是都是往外长的，对吧？往外长的就是我们把它称作赘生物，但是它呢非同寻常，它外边也长，然后它往下也生长啊，这个就不简单了。我们就立即认识到、意识到，就这个病人很可能他已经发生癌变了。我们就给他取了一个活检，就送了一个病理啊，结果发现就是一个癌症了啊，非常的可惜啊。他如果要是早一点意识到这个情况，能够早一点就诊，不至于发生现在的这个情况。 所以叔叔就是很可惜的，对于皮肤给出的小疙瘩的信号没有重视，但是发现的比较晚，也是癌症。我想问一下，叔叔的癌症和刚才我们所讲的郭女士的癌症，它是一种癌症吗？ 不是一种癌症，但是呢他们是由一类病毒导致的。 哦 哦， 听到这儿， 哦， 哥哥姐姐们害怕了吧？不瞒您说，我们很紧张，因为刚才听郭女士的声音不算老，挺年轻的那个声音， 很好听， 而且呢都是从小疙瘩出来的。 对，所以我理了一下思路，应该是感染了同一种病毒，然后引起了不一样的小疙瘩，不一样的小疙瘩的背后是发生了不一样的癌前病变或者是癌症，这可能很多人都会脊背发凉，是吧？什么样的小疙瘩它有可能是跟这种病毒的感染有关系，是跟癌症的发生有关系，而什么样的小疙瘩有可能也就是日常咱们上火长的一个小疙瘩呢？我们今天其实也准备了一些道具啊，我们跟着高主任一起来分辨一下。高主任，您看在我们的舞台一侧，我们道具准备好了，有米粒儿，然后有机关， 然后有菜花还有口袋， 这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呀？它是代表的这个皮笋的一个形态。 嗯 啊，有的呢它长得像一个菜花一样的，还有的像一个机关一样的，表面有的它有个小的一个分刺儿，还有的呢就是长得像小布袋一样的。我们老年朋友其实特别多见，还有一些胖人啊，他们容易长这些东西。这几种其中有一种呢，就是大家完全不用担心，它和病毒的感染完全没有关系。 哦，从形状形态样态上我们去看的话，其中有一种是跟病毒感染无关的，相对安全的这种小疙瘩是哪一种呢？我们请一位现场的观众朋友猜一猜吧。叔叔，您看我们给您模拟的啊，就身上小疙瘩的这个样态，有粉丝，有机关，有菜花，有口袋，您觉得哪一种跟病毒的感染没有关系？ 我认为这种布袋子形状的疙瘩和病毒没有关系。 为什么呀？ 这样的小疙瘩比较常见，好像很多人都有。 您身上有吗？ 我身上一片的，脖子这点一片的。 但是我哥哥，我觉得咱们过去小时候经常会有猴子，对吧？猴子那个形状跟菜花似的，但是您发觉了吗？没变化，一般就是说有个猴子难看而已。我觉得是菜花样的，就像猴子应该是安全的。 叔叔是安慰自己，他说我身上长了好多这个口袋样的，所以我就觉得口袋样的没事儿。然后胖姐觉得这猴子呀跟菜花似的，从小带到大，所以他应该是安全的。我建议二位啊，不要轻言下结论，因为我们这个只是模拟。模拟的时候我们看不到说真实的这个小疙瘩它是什么样的，它吓不吓人，它可不可怕，对不对？其实我们也有真实的样态图，咱们看一下这四种真实的疙瘩什么样，咱们再选好不好？ 好。 四类模拟的东西我们是见到了，但是背后真实的这个疙瘩它是什么样的呢？叔叔选的是口袋，对吗？ 对。 麻烦主任把口袋为我们揭秘一下，口袋疙瘩长这样，这跟病毒的感染没关系吗？ 不太一样。 叔叔，咱要不看看其他三类长什么样，咱再选好不好？ 好。 我们再来看看机关小疙瘩的样子，菜花呢？哦， 我天！ 我再来看一下粉丝。看完以后，您还坚持您的选择吗？您觉得这里面哪个跟病毒感染无关啊？ 看这个照片，我觉得这个有一点像，因为我那个就是没有那边弄一个那么粗大，是有点细长的小疙瘩。 哦，叔叔改主意了，叔叔一看真实的，发现说我这不是口袋，我这是粉丝状的。揭晓答案之前，我们先让高主任帮叔叔判断判断，他这种到底属于哪一类吧。 好的。它这个呢实际上是两种啊，一种呢是那种扁平的分布更多的这种叫脂溢性角化，这个完全和病毒感染没有关系，是我们就是说每个人随着年龄增长都会出现的啊，年龄越大它就机会就越多啊。还有一种呢，它是一种带 T 的，和这个皮肤有一点点小连接，带 T 的这种，但是呢它并不是像这种，就是这种叫皮坠，叫软显微瘤，它是和病毒感染没有关系的，它表面是完全光滑的。而这位先生呢，他这个表面是分刺儿的，应该就是倾向于是可能是一种病毒感染。 叔叔，咱需要及时的去医院去做处理，知道了哈。 知道了。谢谢主任。 所以我们为大家强化一下记忆啊，跟病毒感染没有关系的是布袋样的小疙瘩，但是什么样的是布袋样的小疙瘩呢？你看叔叔自己的判断就开始发生模糊了，他一会儿觉得自己的疙瘩像布袋，一会儿觉得自己的疙瘩像粉丝儿，这里面特异性的指征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其实跟病毒感染没有关系的是布袋样的这种小疙瘩，但是这个小疙瘩除了像布袋一样，它还有哪些典型的特征？ 就是它摸起来非常空柔软啊，就是非常柔软，而且它皮肤表面是完全是正常的，它不分刺儿。如果要是表面分刺儿的这种，很可能预示着就是有这个病毒的一个感染。 那剩下的三种，粉丝样的、菜花样的、机关样的，这个都跟病毒的感染有关系？ 对，都和病毒的感染有关系。 都很危险吗？ 判断这个病毒到底哪一个有致癌性，其实我们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办法，就是要看部位。 这三类都跟病毒感染有关系，但是发生的部位不一样，伴随的症状不一样，可能还有一些具体的细枝末节上的差异。鸡冠粉丝菜花样的小疙瘩都跟病毒的感染有关系，但是其中的哪一种类型长在什么样的位置上是致癌的呢？有可能跟癌症的发生是有关联的呢。 这个病毒呢，它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大家族，它里边呢大概有100多种基因型，这100多种基因型里边呢，有一部分它特别容易侵犯我们的皮肤，还有一类呢就容易侵犯黏膜，所以我们把它分为是皮肤型和黏膜型。皮肤型大部分来说它是没有癌变风险的。 皮肤型虽然跟病毒的感染有关系，但是相对来说它可能距离癌症的距离稍微远一些。 对，只有一种叫油状表皮发育不良，它和这个病毒也有关系，但这个病呢它非常的罕见，我工作都30来年了，见过也没1例2例的，就特别少。就大部分的这种和癌症是没有什么相关性的。 那咱们详细的帮大家划分一下吧，先说位置。 常见的有扁平疣和寻常疣，像这个扁平疣容易长在面部，还有一类呢就是寻常疣。这个寻常疣就是我们老百姓俗称的刺猴，它容易长在哪儿啊？ 手脚。 那么这个寻常疣如果它要是长在一些皮肤比较薄的地方，比如说像颈部还有眼睑的周围，那么这个时候它有一种特殊的形态叫丝状疣，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像一根儿，就是一根丝儿，但这个丝呢它顶端是分叉的， 可能长在这儿是吧？ 对，面颊、下颌、颈部，有的时候有的人还会长在前胸。那么寻常疣其实它各个部位都可以长，但是最好发的部位手脚。丝状疣它是寻常疣的一个特殊类型，是因为它长在这个皮肤相对更薄的位置，所以它的形态表现出了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长成一根丝儿，所以我们形象的把它称为是丝状疣。 更薄的位置是哪里啊？ 比如说颈部、眼睑的周围。 这个相对安全，虽然跟病毒感染也有关系，那既然皮肤型的相对安全，那黏膜型的肯定就是相对危险咯。我们要拉响红色警报的这个叫黏膜型，这又是长在哪儿的？ 这个黏膜型其实最好发的部位呢就是私处还有肛周，有的人口腔还可以， 那我们就给它打一个小星星吧。需要着重注意的，然后还有私处是吧？ 对，还有肛周， 它是长在黏膜上的， 黏膜或者是和皮肤黏膜交界的地方。 然后它的样态就是菜花样和鸡冠样的。 对，这两种形态是最多见的。 那有的时候我们就在想了，比方说嘴里、口腔里长东西好像特别常见是吧？ 是的， 口腔溃疡这种小疙瘩它长在口腔里，跟我们口腔溃疡所引起的一些症状的话，它的区别在哪里？ 口腔溃疡它疼啊，这个它不疼，悄无声息的，它就觉得多了东西，口腔溃疡它就少了一块东西嘛。 讲到这儿的话，是不是大家心中其实已经有答案了？到底我们今天所说的跟很多癌症息息相关的这种病毒它是什么呀？叔叔阿姨们， HPV 病毒是吧？ 对。 过去听说过吗？ 最早没听说过，后来不是竟是这癌那癌的吗？才知道， 老看养生堂知道的哈。 对， 过去可能不知道它跟身上的一些小疙瘩有关系。咱们一会儿再详细的听听这个 HPV 到底危险在哪儿，好不好？ 好。 刚才我们说就是皮肤型的，它一般情况下是不致癌的，除了我说的那个非常罕见的一个病。黏膜型的呢，它里边也分高危和低危。所谓的高危呢，就是指的它的高致癌性。长出这个小疙瘩来也并不意味着我们一定要发展到进展到癌症。平时的这个生活当中啊，因为我在临床当中经常会遇到有一种误区，这个患者呢认为这个网上都说低危型的呢容易长出疣来，高危型的是不长疣的，如果要是高危型的它就不容易长疣， 所以他就觉得如果它长出疣来了它就是低危的，然后它就是安全的，会有这种感觉。 这个观念是不对的，这个高危的呢它照样可以出皮损，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一个人他往往是一个混合的感染，就是既有高危又有低危，所以说就是如果我们在这些黏膜的部位出现这些赘生物，最好的办法就是到医院去做一个检查。 做一个检查，我们看一看我们到底感染了什么样的一个型别。 刚才那个郭女士不就是先长的疙瘩吗？嗯， 对， 后来一查不就是已经癌前病变了吗？ 对对对，说的这点特别重要，因为很多人都觉得说只有长在黏膜上的才分高危和低危，长在皮肤上的好像都跟癌症的关系不是那么大，但是其实合并感染就是这种情况是存在的， 混合感染非常常见， 非常常见，并不是说能够长出来的东西它就是安全的。 是的。 那比方说高主任，就是大家他去做了检查了，说有感染低危型的或者是高危型的，这之后应该怎么办呀？ 如果要是我们发现这个隐私部位的这个赘生物或者是肛周的这些赘生物啊，我们第一个想着就是说得把这个东西给去掉啊，这是第一步的治疗。这个去掉呢它有很多种方式，一般来说都是这种物理的方式，比如说我们通过激光啊、冷冻啊，或者是上药啊啊这一系列的手段把它给去掉。我们通常所用的这个超脉冲二氧化碳治疗比较精准，所以就是说临床使用呢会更多一些，这个损伤也会比较小，恢复也比较快。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引导这个光啊，精准的对准我们所要破坏的这个地方啊，把这个就是赘生物给它准确的给破坏掉。冷冻治疗呢，我们主要是用的这个液氮啊，然后来局部让它组织发生这个坏死脱落。对于这种赘生物呢，其实我们临床需要做出判断，就是什么样的赘生物啊，选择什么样的治疗方法，这个非常重要啊，要求这个操作人员经验要丰富啊，既要把这个赘生物呢完整的去除掉啊，又不至于就是说给它遗留这个后续的功能障碍，这个非常重要 啊。再有一个不是我们要查一下它这个 HPV 感染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型别，也就是判断它将来它这个致癌性的一个高低。如果要是一个低危型的啊，那么我们就比较放心了啊。啊，如果要是个高危型的女性的话，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做一个宫颈癌的一个筛查。啊，做完筛查之后呢，根据这个筛查的结果，我们再决定它下一步是临床观察呀，我们还是进行一些必要的一些干预啊，还是去做一个小手术啊。 发现疙瘩赶紧去就诊，我觉得有这个意识，这个是特别特别重要的。 对。 北京故事广播，听听养生堂，请您稍后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听养生堂。 身材热辣只是表象，如何定义辣妈？让我来告诉你。辣妈是一种生活方式，结婚生子依然精彩，他们是时尚健康的生活家。辣妈是一种人生态度，婚姻事业两不误，他们是人生巅峰的冒险家。辣妈是一种快乐心情，吃喝玩乐琴棋书画，他们是热爱生命的艺术家。辣妈是一种养娃理念，放飞美丽洒脱干练，他们是以身作则的教育家。北京故事广播，听听 FM， 每周一周三晚八点，你好辣妈，诚邀所有已经或准备成为辣妈的女生，和我们一起创造热辣精彩的都市女性新风尚。欢迎男生旁听哦。 读书对很多人来说是一生中的最爱。 我就在你枕边陪着你入梦乡，我就在你身边陪着你去远航，陪你微笑，陪你感伤，陪你去畅想，我们一起享受心灵的释放。 2022年每天下午5点到7点相约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以及听听 FM。 听听声音能玩出哪些花样？ 试试声音会绽放多大能量？ 这里是声音工作者 和声音爱好者 共同的家， 共同的家。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听听 FM，

FM、北京故事广播联合会员，帮你省钱。一千家精品有声书尽情畅听，专属权益券随心兑换，线下超值活动免费参加。听听 FM， 省钱根本停不下来。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北京故事广播倾情奉献，名家话健康，听听养生堂，欢迎收听北京卫视养生堂音频节目。 以下节目为养生堂往期音频。 这才是魔镜照出来的第一个问题啊。 是的， 中招的人就已经很多了，但是今天我们皮肤这面镜子能够给出大家的提示可不仅仅是小疙瘩那么简单而已。这第二条线索又是什么呢？胖姐帮我们去看一下吧。 好嘞，现在我就来到了魔镜前，咱们问问魔镜，魔镜，你在皮肤上还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线索呢？皮肤变黑，这预示着什么呀？ 这个先把我吓着了，我老是照镜子的时候觉得自己可能比之前黑了。是所有的皮肤变黑都会跟癌症的发生有关系吗？ 不是，它是在一些特殊部位的。这个皮肤变黑呢，我们在临床呢有两种情况，一种呢就叫做这个良性黑棘皮病，一种呢叫恶性黑棘皮病。 其中这个恶性黑棘皮病呢是和恶性肿瘤相关的。 这个良性黑棘皮病呢，我们在临床当中实际上非常多见啊。咱们可以找一个稍微胖一点的一个，尤其是男同志啊，那么会发现他在这个皱褶的部位，比如说像这个颈部、腋下还有大腿根儿，就是像这些部位会发现他这个皮肤啊就像洗不干净一样，你怎么洗它也洗不干净，有那种灰黑色的那种天鹅绒样的改变，我们把这个呢叫做良性黑棘皮病。哎，对，一旦出现这种良性黑棘皮病，就预示着这个患者呢他已经有胰岛素抵抗了，就是说他即便现在没得糖尿病，他也是已经在到糖尿病的路上了。 我觉得说到了黑棘皮病，很多人都知道跟糖尿病有关系。胖姐，你是不是特别有发言权？ 是的，因为呢，我原来既是胖友又是糖友， 对， 就是像我们胖友，您刚才说的那种良性的黑棘皮病，那您说他如果要是减肥了、瘦了，那能好吗？ 可以的， 可逆的， 可逆啊。 良性的黑棘皮病，一方面它跟我们害怕的肿瘤的发生没有关联，另外一方面伴随着我们内分泌的调整，我们减肥了，我们控血糖了，那这种情况它是可以缓解的。所以良性跟恶性之间结果差距非常大。 这个恶性黑棘皮病呢，一般来说它通常伴随着一些这个恶性肿瘤，尤其是消化系统的这个恶性肿瘤。那除了我们刚才通常说的这些部位之外，那么它可能还会出现这个手掌、脚掌的一个过度角化，而这个呢在良性黑棘皮病当中是没有的。还有一种 良性的和恶性的呈现出来的这种视觉差距有可能是什么样的呢？良性的呈现出来褐色、黑色，皮肤增厚粗糙，然后油状的和这个小乳头状的，好发的部位是后颈、腋下、腹股沟，触碰的手感是如丝绒般的。 大家可以看一看，在恶性黑棘皮病当中，那么它通常可能会出现手掌、脚掌的这种过度的角化，非常硬啊。这个在良性黑棘皮病当中是没有的。再有一个呢，它就会出现这个，比如说躯干部，尤其是前胸啊、后背，会出现大量的雨滴样的这种黑色的或者是淡褐色的一个斑点儿。 所以其实从出现黑棘皮病开始，我们就应该有意识，要么是内分泌的问题、血糖的问题，然后要么就真的有可能跟肿瘤的发生息息相关。角化呀，这个就是警报拉到最响的时候的一个标志了。 是， 但是今天我们皮肤这面镜子给出的提示还真的不仅仅是疙瘩， 和变黑还有一个有益的提示是什么呢？ 我去照照魔镜。 嗯， 魔镜魔镜，你在皮肤上还能给我们什么样的警示呢？皮肤变红， 哇，皮肤变红，咱们先坐下吧。这皮肤变红，这太容易变红了，一紧张，一心动，但凡有一点心情起伏，皮肤都变红。我们这里所指的这个皮肤变红是， 它是有特殊部位的，还真有一个病例，就是大概在去年吧，有一从这个保定来的一个中年妇女，她的表现呢，就是一个是面部，再有一个呢，就是这个上半身啊，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一个红斑，跟这个普通的皮炎湿疹有一点点不同。它那个红斑它发花，就是既有红也有发黑的地方，还有发白的地方，就是它颜色不太均一啊。我们有一个词儿叫做皮肤异色症，用来很好的形容它，就是感觉我一看就感觉它有点不同寻常啊。问了一下呢，这个病人他有一个剧烈的一个瘙痒啊，特别符合一个皮炎湿疹，所以他在基层一直看病，就一直按照湿疹皮炎来治疗的。但是呢，这个病人你一看就不同寻常，后来我就问了问他，我说你还有什么别的症状呢？身上有劲儿吗？他说我没有劲儿啊，天天就是无力啊，这是一个突出的一个症状。第二个症状呢，就是抬不起胳膊来，往后梳头的时候就比较困难。还有呢，就是他这个下蹲起不来，就是他四肢的肌肉是有问题的。我们又给他做了一系列的检查啊，诊断呢就是这种疾病啊。后来大概在一年左右吧，这个病人就得了一个乳腺癌，也就是说他的这个皮肤的症状呢是出现在前，然后之后呢他伴发了一个癌症。 所以从皮肤出现红斑，然后确诊了一种病，然后关联到癌症，这之间都是有关系的。 对， 那这种红斑的出现，它有可能会跟哪些癌症的发生有关联啊？ 它可能和这个卵巢癌、乳腺癌、消化道肿瘤、肺癌都有可能有关系。 我们来看一下相关的一些研究吧。他说的就是这种病相关的恶性肿瘤涉及了非常多的种类，不仅有女性常发的，同时像肺癌、胃癌、结直肠的癌症、胰腺的癌症，常在这种病诊断后的3年内就会发生。大多数诊断后一年内就会发生。成年人的这种疾病与癌症相关，预示着内脏肿瘤，因为长个什么红包啊、红点儿啊，这些特别正常，是吧？我吃辣了，我这两天着急上火了，我跟谁生气了，我压力大了。但是有没有跟图上相类似的，咱们赶紧上来让主任帮咱们判断判断。我们有请第二排这位叔叔吧，欢迎叔叔啊，咱们场中请。嗯， 啊，就是身上有过红点，好多年了。 在什么位置？ 就是前胸后背，后背比较少，前胸有。 看完了之后觉得跟您那个像吗？ 我这个是不连的，单个的，没连起来，反正是红点。 那我们看一看这种叫樱桃状血管瘤。啊，他身上挺多的，也是就是随着年龄增长每个人都出现的这种没事儿。你看他这个面部啊，就是如果要是个这个疾病的话，他在这个眼周会出现这种紫红色的一个斑啊。我们再来看看他的这个手啊，你看他这个手是不是还是没有红斑啊，是正常的。 哎呀，叔叔，刚才悬着那颗心可以放下了，是吧？ 是的，是的，谢谢专家。 但得提醒身边人，如果有这些问题的话，咱得告诉他这很危险，有可能跟癌症的发生有关系。记住了吗，叔叔？ 记住了。嗯，这是应该引起注意。 而且日常可能发生红疹的情况特别多，比方说我要是过敏了，然后我起了个湿疹什么的，这里面细致的区别跟癌症相关的这些，它还有哪些典型的特征呢？一会儿我们再详解。很多可能电视前的观众朋友也会觉得，我要是过敏湿疹也会起红斑，而我们今天说的这种跟癌症相关系的皮肤类的疾病，它的红斑跟日常所见有什么区别呢？这种病它到底是什么病啊，主任？ 这种红斑和我们平时的这种皮炎湿疹还是有区别的。首先是它分布的一个特殊的部位，就是这个眼周镜前的这个 V 字区，还有呢就是披肩的这个位置，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手背的这种角化性的丘疹，还有肘部也可以出现，还有甲周的这个红斑，都提示着它是一种不同寻常的一个疾病。除了这些之外呢，那么就是它还伴随一些身体其他的一些状况，就像刚才我们那位病人似的，他有极度的一个无力， 还有呢伴有这个四肢肌肉的一个活动障碍啊，这些都提示着就是这个疾病。那么这个疾病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呢？就是皮肌炎，也就是说它实际上呢既有皮炎也有肌炎。这个皮炎湿疹呢，它一会儿重一会儿轻，一会儿重一会儿轻，有的时候还可能就是如果要是个一过性的过敏也出现红斑，它很快就退了。但是这个皮肌炎的这个红斑呢可以说是经久不退啊，别说我们不去干预它，有的时候你就去治疗，我们去治疗这个病，有的时候它还不好退。 明白了。不容易消退，有伴随性的我们肌肉的这种无力感，然后在发生的部位形态还有变化上都跟日常的这种湿疹红斑不一样。那除了皮肌炎的这种皮肤变红之外，还有没有一些危险性比较高的皮肤变红？ 有，我们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个中老年人比较常见的一种癌前期病变。 哇，我们大屏幕上已经给出了图示是吗？看上去又有一点像老年斑，但其实这个是比较危险的是吗？ 对， 危险的后果是什么？是也是癌症， 发展到癌症。 现场的观众朋友，有没有这种红斑的发生，或者是我看着我怎么觉得有点眼熟，有点类似，谁有类似的问题？来，我们第一排的这位阿姨，您上来，咱们让高主任看看 啊。 欢迎阿姨啊，掌声欢迎你。阿姨，您是怀疑哪个地方有问题？ 我手上老年斑。 手上有老年斑。 手上有老年斑。 我们来看看阿姨的这个斑啊，她这个斑呢，就是跟我们说的刚才描述的呢不太一样啊。那么我们来摸一摸啊，它这个是个褐色的一个斑啊，是平的啊，也没有刚才我们说的那种拉拉巴巴的那种感觉，沙这样的感觉。这个虽然也和日光照射有关系，但是呢不是我们今天的要揭晓的这个答案。 因为一说跟那个老年斑类似，然后又跟癌症有关系，可能大部分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都跟阿姨一样，马上那个心就提到这儿了。所以日常大家长的这种就是非常正常，年纪大了的老年斑，跟我们所说的这种跟癌症相关系但是又容易跟老年斑混淆的这个红疹，到底有哪些一样和不一样的地方呢？这里面区别到底是什么？ 这种呢，首先就是我们今天要揭晓的这个疾病啊，它应该有一个这个日光广泛暴露的这么一个病史，也就是说你这样一看的时候，就一看这个人就是年轻的时候他经过这种大量的日光暴晒，皮肤呢很薄，这个脸上呢斑斑点点的比较多啊，一定是有这么一个病史，也就是广泛的一个光老化的一个背景啊，在这个基础上他会出现这种红斑。最最经典的是一个红斑，这个红斑呢就是表面可以有点这个有点鳞屑，时间长了以后呢可以表面鼓起来啊，你摸的时候呢它是有砂纸样的感觉，病人自己感觉这个地方呢不舒服，它有点紧巴巴，有的时候会它会告诉你有一点点微微疼啊，有点这种感觉。以前这个病呢在我们国家是不受重视的，就是我们从小就是学的时候啊，就是告诉我们啊，这个病欧美国家好发啊，好发于白种人啊，我们黄种人和黑种人不得这种病啊。但是随着这些年来啊，就是医生对于这种病的一个疾病认识的一个逐渐的一个深入，那么发现我们国家其实发病率并不低，而且就是好多人啊，他还不是一块儿啊，好几块儿有的时候脸上 多发 啊，多发的。 所以它的典型特点有哪些呢？我们先为大家揭晓一下吧。这个病就是日光性角化症， 我们现在呢就是规范的叫法叫光化性角化病啊，就是它一定是和日光相关的，也就是你这个病是晒出来的，所以大家呢到夏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防晒。那么长这个日光对于我们皮肤的癌的发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病人一般情况下他会有不舒服的感觉，觉得这个局部啊有点紧啊，有一点微微的疼或者是微微痒啊，有点不适的一个感觉，摸的话会有砂纸样的一个感觉啊，有光老化的一个症状啊，曾经有长期的一个日晒史。最经典的表现一定是这种粗糙的红斑，时间久了以后呢它可以有点鼓出来。 光老化，什么叫光老化呀？ 光老化你比如说像年轻的时候它可能就会表现为这种有细纹啊，皱纹加深啊，是这样子。然后一般到老年人的时候，这种光老化呢它就是表现为皮肤它变薄啊，皮肤它非常的薄，就像羊皮纸一样的那种感觉 啊，另外这个脸上呢，它会有斑斑点点的，表面的斑斑点点特别多，这个其实就是光老化的一个表现。还得需要强调一点，就是我们刚才给大家展示的光化性角化病，它是一种癌前期病变，大家呢不要过于的紧张，就是发现问题呢早点去医院去看啊。 如果我发现了，我重视这个问题的话，我就不会走到癌症那一步，是吧？ 对， 在这个时候是可以给它截住的。 对，是这样子的。嗯， 明白了。所以您看，有的时候身体给了我们很多提示的信号，只要早早的给它捕捉住，我们距离癌症就会远很多，甚至有可能就不会跟一些本来是注定的癌症相遇，我们就可以避免掉了。洗澡的时候多观察一下自己皮肤的变化，我觉得在生活当中要有这种意识，你觉得呢，胖姐？ 是的，是的， 注意保护好自己的皮肤， 是 细致的观察皮肤的变化，而且要有长期的意识，主要是得重视这个变化出现的小问题，及时的去就医就诊，也许能够避免掉的就是我们不想遭遇的一些大问题，会让我们远离癌症的发生。 是的。 以上内容由北京京世健康科技有限公司授权听听 FM 北京故事广播制作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更多精彩音频尽在听听 FM， 听听好听的听，爱听的听哦。 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From light, I to the sky， 天地洁白，一片片存在。越爱越期待，我舞轻空，心花怒放，表白。I to the sky， 万丈彩虹一重重盛开。